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金日成全集增补版第一卷。金日成全集是按年代顺序全面收录卓绝伟人不朽经典著作的主题思想和先进思想丛书。金日成全集增补版第一卷收录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15年1926年10月到主体22年1933年2月期间所做的历史性讲话、结论、谈话等96篇经典著作。